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呢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两位嘉宾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好，另外一位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就是最近我们经常说的心力衰竭的这个话题。那实际上任何事情啊，找到它的原因，我们就好有地方指的来对待它了哈。那么具体得心力衰竭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说这个话题啊，目的不是说让大家定了以后怎么去治，更多的就是说我们 怎么防， 怎么来防。应该说可能目前能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大多数人，你按临床那个诊断标准的话，我们不属于这个心力衰竭。可是这个你刚才讲的这个原因，很多我们现在身上的问题其实就是这个我们 治病的原因了 啊，心理衰的原因。你比如说我就说这个，我们可能把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冠心病上去了，心肌梗死上去了，我高血压去了，我这个二尖瓣关节三尖瓣主动脉瓣肺动脉瓣，我这个轻微的这个有回流了，我一会儿房颤了，我一会儿室颤了，我一会儿有这个心包积液了。或者说我照 X 光片的时候，我有这个心肌肥厚了，我的心脏有点大了。这个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心衰这个病因。这个直接的说吧，只要是在我们心脏上得的这个病，你最后你大家可以这么想，那你这个既然是病，那你想你给你的心脏是加分还是减分？肯定是减分。那心衰是什么？心衰严格讲它是一个综合的症候群，就是喊着这个症状出现了，但是衰嘛，衰竭衰亡嘛，就是它那个功能慢慢弱了。那你再往前追溯这个病因的时候，咱们说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血粘，这些你说白了是给这个心脏增加阻力的。你阻力增加了，有些可能你是不是直接作用于这个心脏，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动脉硬化，你说你感觉你是在血管里面的问题，但是你血管里边长到了这个斑块以后呢，你想这个血流它就阻力加大嘛，阻力加大，你说我们说心脏这个泵血，那泵血这个力量靠谁来？是靠我们心肌，收缩的过程，是我们心脏这个收缩把血压出去。我们舒张的时候，我们是把这个心房的血回到心室里边去，我们是把我们静脉的血回到我们的右心房的去，然后再舒张的时候，我们又是从这个我们这个心房回到我们心室里边去，就这么一级才把我们的血液往出这个送。那你的阻力加大了，那心脏你想从我们出生那一刻起，甚至在我们这个胚胎时期，在这个娘胎里边的时候啊，你看我们都能听到这个胎音，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跳动了。那可以这么说，生命的开始就是心脏跳动的开始，生命终结的时候就是这个心脏这个终结这个时候。那举例说明啊，比如说冠心病、心肌梗死， 尤其是这个在今天这个医疗进步的情况下，使这个心肌梗死这个住院率大大的降低。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一个开那个油罐车的，油罐车那时候应该说是七十年代公路也不好，车也不好，那个时候是个解放牌的。我是陕西人嘛，我就记得有一次。一个这个从西安拉的这个汽油，就那个油罐车，开的离县城大概这个10公里左右吧，其实已经很近了。可是那时候没有电话，也不方便，也没有今天这个移动这个手机。有一个这个司机呢，就是这个感觉开着，哎呀，心脏疼得不得了，下去有一个小便完以后。自己是爬上这个车，结果这个硬是把这个车开到那个时候县城它都有油库，开到油库，这就哎呀，马上人一下就倒在方向盘了，开到那个院子，你看就是说人这个精神它这个力量是强大的，最少就是从这个应激反应来说，你是不能死在这个路上，可是坚持到了这个。加油站以后，而不是这个油库以后，啪一下人就不行了。紧接着这个时候，马上往医院里面送，哎，这个病人就不行了。 嗯， 你看那时候这个心肌梗死这个直接是要命的，他那个病死率是非常高。但是你心肌梗死，我们都知道它是缺血的，这个缺血以后坏掉的是谁？坏掉的是我们的心肌组织。心肌组织，那你在细胞水平上就是我们的心肌细胞就在凋亡。我讲过，心肌细胞不能再生，少了就少了，就是说你心肌的动力呢，它就会再减弱。哎，但是现在我们针对这个心肌梗死这个手段还是比较丰富的，这个降低了这个死亡率。可是你降低了死亡率，心肌梗死你是伤心脏的，伤这个心脏，这个账记到谁头上了？记到了这个心功能减退这个账上。那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这个症状，不代表你心功能非常好，就说我说这个不是说有这个代偿吗？代偿时候你是可以发挥这个作用的。 嗯，那实际上刚才呢张主任提到的哈，这个心力衰竭呢它有很多的原因，可能往往很多人会注重说哦，它的原因呢是什么冠心病啊、心肌梗死啊、心肌肥厚、高血压、房颤、室颤等等，它没有这个很好的治疗，最后发展成这个心力衰竭的。实际上呢刚才那些疾病你还可以往前倒是吧，就是它之前为什么造成冠心病呢？那如果要是这么倒的话，实际上最终可能要达到一个这个生活方式 总账啊，你就要往前倒， 对， 往前倒就从原因上， 对， 那你在冠心病的原因，冠心病的原因我们说是冠状动脉这个斑块了，那你斑块这个原因，血脂、血压、血糖，包括这个纤维化等等等等，哎，让你堵了，堵了以后你又阻力了，又把这个账又记到这个心脏收缩舒张上去，这么累加，一步一步向前走， 最后到了这个心力衰竭了。所以呢说到底还是我们如何更加健康的生活，如何进行养生保健啊，这个是一个根源。 谈到这个原因呢，当然还有一些其他问题啊，你像你说的这个健康的生活这个方式，我们就用个词儿，就说殊途同归。我们可能各种疾病得，你最后给心脏带来是压力。你像生活方式病，我们说代谢性疾病，比如说糖尿病、甲状腺疾病，还有肾脏疾病，比如说尿毒症，由于这个尿素对心脏的这个毒性啊，它也会导致这个心力衰竭。还有就是说咱们这个放射性治疗，比如说我们得了有这个肿瘤，我们要放疗化疗药物，它对这个心功能呢这个也是有影响的。你看到最后我们这个肿瘤患者大量的放化疗以后，就会造成这个很多器官这个衰竭，那包括它对我们心脏这个伤害，哎，它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身体的一些疾病啊，否则的话呢最后殊途同归，就会造成的心力衰竭，一旦达到心力衰竭，那治疗和改善起来呢就极端的麻烦啊。好的，那如果呢大家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电话呢是 8886-4417 8886-4427。 另外呢，为了让听众朋友能够健康平稳的度过冬季啊，在摘要和整理了众多养生书籍和相关文献内容的基础上，我们又结合了讲座的节目内容，为大家呢集结成了一个冬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那么如果大家呢想免费索取的话，赶快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因为我们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免费索取电话是8886-441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节目主讲医师张正。祖国医学把心脏称为君主之官，心脏的生理功能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主宰着血液、血管及其正常的运行，发挥着濡养全身的作用；二是主宰着人的神智、神明，也就是我们现代人说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人的精神、意识、思维活动虽然也分属于五脏，但主要归属于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正常，我们每个人就会精神振奋、神志清晰、思维敏捷，对外界信息的反应灵敏和正常。如果我们的心脏发生了器质性的病变，同时我们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也会功能异常，即可出现精神意识思维的异常，进而导致失眠、多梦、神志不宁，甚至狂妄，或者可出现反应迟钝、健忘、精神萎靡，甚至出现昏迷、不省人事等临床表现。作为中老年人，养生首先要养心。我们老去的不仅仅是年龄，我们血管里的斑块、心功能减退，都是血管组织、心肌组织发生了组织纤维化而导致的心脏老化。使用茶叶里提取的茶色素，同时使用中药提取物抗心肌组织、血管组织的纤维化，是我们中老年人疏通血管、提高心功能的有效手段。 那刚才我们提到心力衰竭的一些原因，当然跟一些老年性的基础病变呀，或者是慢性的一些疾病呢是有关的哈，这是毋容置疑的。那么如何早期发现，这也是大家特别想了解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中老年听众朋友哈，如何早期发现我有这个心力衰竭这样的一个问题哈，我告诉听众朋友一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呢，就是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感觉到乏力，就是说您觉得干不动活了，那这个时候呢您就要考虑是不是您有了心衰的这种可能。那么如果您前期再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症，或者您是肥胖的听众朋友啊，或者您吸烟，还有就是前面张主任谈到的等等的一些心脏的问题，比如说心肌肥厚、心脏扩大的这个问题哈，比如说心脏的瓣膜的问题，还有这个冠心病的问题、心血管的不畅通的问题，还有就是心律失常的问题，就是心肌的这个神经的问题。那么您要是有这些问题的基础之上，您再感觉到乏力，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您感觉到呼吸困难，或者是有下肢肿、水肿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您就预示着您啊，甚至是您可以基本上明确您有这个心力衰竭。那么这种情况呢，刚才张主任谈了那么多啊，实际就是告诉听众朋友，您不要把这个疾病和这个医学碎片化，就是您不要只关注您的这个瓣膜关闭不全，就是您要考虑到我们谈到的那么多的病因和您心脏出现的无论是哪个问题，都有可能和您的这个心力衰竭是有关系的。还有周老师，您前面谈到的就是说我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其实这个最后也会造成心力衰竭的。所以说如何早期发现呢？比如说我们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或者是有代谢综合征，或者是有肿瘤啊、放化疗啊、甲状腺疾病啊等等的这些基础之上，我们就有可能发生心力衰竭。那么这种情况下，您如果感觉到乏力、 感觉到呼吸困难，有下肢肿，还有一个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晚上不能平卧，包括有呼吸系统疾病的人，晚上不能平卧，平躺着就觉着心口闷憋，呼吸困难，那么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基本上提示我们有心力衰竭发生了。 其实总体来讲呢还是比较明确的哈。 对，除了这个贺主任刚才讲的症状啊，就是说这个心悸啊、气短呀、啊、胸闷呀、啊、憋呀、啊，因为这些有时候容易我们联想到这个呼吸系统疾病。其实这个它是心功能减退后出现。再有就是有些人他平躺着他不得劲儿，他就觉得哎呦特别闷，不能这个平躺。再有一点，作为我们这个男性这个老年人来说啊，有时候容易跟这个前列腺肥大混合。你像如果我们这个一旦是这个突然出现这个尿量减少了，或者我们这个体重这个增加了，这都是这个早期这个征象。那么体征上就是它会有什么呢？你比如说这个，如果我们到医院去听这个呼吸音的话啊，我们这个它就有这个肺这个下部啊，就底部呼吸音这个减低，这是为什么呢？这是由于这个心功能减退以后，它这个出现这个肺淤血。再有呢，就是我们由于这个肺的这个底部啊出现这个有这个积液，它也会导致这个呼吸音这个降低。如果要去听我们这个心音啊，我们就会出现这个第三心音，就是什么呢？有我们临床上说那个奔马率，那心脏我们来是动打动打是这么的跳，那个奔马率以后，那个马蹄子它不是四个蹄吗？感觉有一个远处还有个声音，有第三心音，甚至呢有些人有这个第四心音，就是咚咚哒哒咚咚哒哒咚咚哒哒，那么在跳了。如果我们这个照 X 光片，我们看胸片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肺部的中上这个肺叶这个纹理啊，它变得这个增粗，这个时候呢也是这个胸片上有这个肺淤血这个表现。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交替这个脉搏，就是如果有这个心肌受损这个患者，或者左心力功能减退这个患者呢，就会出现没有其他原因可以解释的这个交替脉，这个呢也可以考虑这个心力这个衰竭。还有就是我们出现这个肝颈这个静脉回流这个体征呢，它称为这个阳性，这个是我们这个早期这个都要注意的。 其实刚才提到的所谓的心力衰竭啊，之前有些什么样的症状，有些真的是容易误导啊这个患者啊，以为是什么呼吸系统疾病啊、肾部的疾病啊，或者其他方面的一些疾病，实际上你已经是心力衰竭的一些症状的体现了。 是你这个其实我们胸腔啊，它一个是这个肺脏，它就是个心脏，肺是给我们把空气里面的氧送到血液里面去，那么心脏呢，它是把我们这个血液给送到全身里面去，说白了它们两个都是给供养这个系统。那从这个解剖结构上来说，我们这个右心这个血要压到这个肺脏这个肺泡毛血管去，在那装氧，然后又通过肺静脉装上氧以后又回到我们的左心上。所以从这一点，你从解剖学上来说，肺心啊它是这个相连的，它也是相互这个影响的。肺出现问题，心脏就会很累，那么心脏出现了问题，肺脏呢循环它也会出现这个淤血，它就会这个是相互交替这个影响。 看看就是身体当中的各个脏器之间呢都是相辅相成的啊，哪个脏器出现问题都会受累于其他的脏器哈。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千万不敢咱们这个听众以为说我这个你讲的病好像跟我遥远。我们讲这个病不是说你已经明确诊断你是右心衰，我想已经诊断明确的右心衰的，我想现在肯定有听众在吃着这个利尿剂，也有在吃着这个洋地黄啊，什么地高辛啊，这些药物在治疗着呢啊。对，那我们讲这个节目的目的就是说，刚才说你这个现在你心脏不管讲那么多病，它最后的发展方向就是到心衰。当如果医院已经给你诊断出你是心衰了，治疗 非常这个麻烦。 嗯， 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把你现在这个病控制稳定，就是既定防变，防止它进一步这个发展。另外就是做好养生保健。那么这里边你要增强这个心功能，那我们说就是叫这个心肌组织这个细胞不要减少。你比如说你刚死了，那肯定减少。那你再个就是说，血管这阻力大了，我们的心肌肥厚来了，心室存垢来了，然后我们这个心肌发生这个纤维化了。那除了药品，这不是我们研究的方向，你到临床你去找医生。那我们要进行保健的话，就是即使健康人因为你衰老，你心功能也是在减退的，你保健你可以用一个保健的这个量的这个方法去进行抗心肌纤维化。如果今天已经你是已经在进行这个药物治疗，药物治疗我说了，你是拿药品在调整你这个心功能，说白了还是让其他组织来再代替你加班完成这个心功能，那个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让你这个心脏功能回归到自己这个跳动这个水平。那怎么办？抗心肌纤维化。那保健除了这个药物保健的方法，那就是这个我们说的从茶叶里面提取这个茶色素，它是一些氧化聚合反应的小分子的这个水溶性的这个聚合物，它从分子水平激活各种这个细胞的这个活性。因为我们一天天在老去嘛，我想保健今天保健热重视的这个程度高的都是老年人。你看年轻人那个心高气傲觉得自己很能蹦跶，这个其实是他们没认识到。另外一个在茶色素基础上加这个抗纤维化。你如果现在比如说你是一个感觉这块老是困着没劲儿，可是临床诊断你又没什么疾病，其实就是你的心功能这个减退了。这个时候是最需要这个保健的时候，也是保健是有效手段。为什么？这个时候你去开药，医生又不会给你开药。医生只能是根据那个判决书。判决书是什么？就是诊断嘛。诊断这个书明确诊断。 就已经确诊了。 确诊 给你开药。 其实确诊我可以从我的角度来说它就是晚期。 嗯。 就很被动，治疗效果也不是那么非常好。那么其实这个老化它就是心功能减退的过程，这不就应该重视保健。 对，其实通过你们讲解我发现很多的病症，如果你控制不好的话，或者你自己不在乎的话，任其发展，最后都有可能咱们老师用那个词叫殊途同归，最后就造成心理衰竭。 我这么说，中医它讲的是整体系统，整体系统你看我说这个肺不行了，心脏来代替你工作。这个心功能不行了，肺脏也跟着去受累，然后神经系统又会调节你的离子去强化你的功能，我们把这叫代偿嘛。那最后你实在就是这样来说，来生命是很强大的，最后能到医院去其实都是很差的。 是 的。那保健再保健，预防再预防 、所以我特别同意张主任那句话，实际上假如到医院给你确诊了说你是心衰，那就宣布您的这个病啊基本上就是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地步了。那能不能在它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给予干预？ 对， 实际上就是养生保健来进行干预哈，别让它最后让你确诊心成这个心衰啊，这个是我们节目当中要跟大家要做的。 对， 所以呢无论是大家对于抗纤维化也好，对于茶色素也好哈，它对于养生保健的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那如果大家有问题都可以呢来通过咨询的方式来进行进一步咨询，比如说您是否合适哈，怎么来进行都可以呢，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啊。那么电话呢是8886-4417和8886-4427。另外呢在这里也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哈，那以下呢是广告时间。为了答谢新老客户一年来的信任与支持，同时呢也是喜迎2018年的到来，赐富牌化为鲜胶囊、德育堂牌黄金茶色素胶囊、 啊，这些相关的健康产品呢，将在元月份特别开展了优惠买赠的礼包活动啊。活动期间呢，优惠的礼包是有限的，所以是先到先得。如果您想更多的了解礼包的优惠详情，请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尽快的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么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本品不能替代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其实呢，咱们每天早晨都讲啊，都是养生保健。实际上呢，上医治胃病就是为了大家呢不要发展成最后呢就是难以挽回的地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的。 嗯，在这儿呢，也告诉听众朋友一个判断心功能下降的一个比较简单的办法哈，就是您六分钟之内走路的这个距离，如果小于450米的情况下啊，走不了450米，也就提示您心功能有所下降了。 嗯，且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指标哈。好了，那如果关于这个心功能衰竭这块有些什么样的问题，早晨八点半之后别忘了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那么电话呢是8886-4417，另外一部是8886-4427。好了，那我们今天的养生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哈。非常感谢张正主任，也感谢贺云主任。那么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收听咱们下面的节目。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丝路新绿》，小光作词，刘青作曲，白雪演唱。 东望山河壮丽，西去丝路万里，自古驼铃往来，亲友八方行旅，列车横贯东西，笑语，朋友分享繁荣，梦想展开羽翼。古迹星辰记载下沧桑巨变，世书情话传承着和平友谊。山河壮丽，西去丝路万里，自古驼铃往来，亲友八方行旅，列车横贯东西，公路对街笑语，朋友分享繁荣，梦想展开羽翼。乘着和平友谊，命运与歌，那生生不息，丝绸之路上，春风春雨又添新雨。 提前了， 提前了， 对，我们提前了。 2018年